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断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陈后主的一曲《玉树后庭花》，算是自己给自己这南陈政权敲起了丧钟了，自个儿敲的自己都不知道，天天还组织排练呢，有单唱，有对唱，二重唱，大合唱，那边有伴舞的，这边有弹弦的，好，这后主忙活的不亦乐乎啊。陈后主是真爱创作，是真不爱关心国家未来，反正那国库里的钱都他一个人的，他就霍霍呗，排练置办行头那都算不得什么，老百姓的钱有的是，你就打他们身上咔着吧，咔着咔着，老百姓身上实在没了油水了，还可以挖地呢，不是吗？掘地三尺还能找着宝贝呢，就这通霍霍呀。为了自己的美人，陈后主无所不能为，新进的美人说那住那地方不舒坦，陈后主一看，给你们重新盖几个住宅吧。什么住宅呀？红丽而高大的楼阁呀，一气儿盖了仨，命名为临春阁、节期阁、望仙阁。每一栋楼阁高有数丈，并数十间呢，那房子还少不了呢。其中的窗户啊、柜橱啊、门楣呀、啊，就连那门槛儿都是沉香木、紫檀木做的原材料。您想想，这陈后主多能霍霍吧？这紫檀比那金子还贵呢，而且这个木质极不容易毁坏，不容易腐烂，本身这紫檀这就已经珍贵无比了，再在这些木结构的楼阁中饰以金玉，建以珠翠，外施珠帘，内有宝床宝帐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，这么说吧，归其真力是近古所未有，国库早就花完了，都挪这三间豪宅里来了。您说这三栋要是保留下来，那得值多少钱呢？现在这哪位能要找一个这紫檀木的桌子，那就发了。人家这儿趁三栋紫檀楼，你说这得费多少东西吧？可以想见，这么豪华的装修，全是真材实料，绝无伪劣一说。那给皇帝盖东西，谁找那死啊？用现代人有限的想象力，你怎么想也难以想象出那种骇人心神的奢侈景象。骇人心神，真要是能见着，就能把你吓一大跳啊！而且朝日初照，江南风暖，宝石珍珠金银焕发出万道光芒，是映彻宫廷啊，玉树后庭花吗？那后庭怎么那么亮堂啊？那都是珠宝把那宫廷给照的，微风细致，香闻数里呀。那紫檀那玩意儿多香啊！啊，合着这里边肯定是蚊虫不生了，常年这屋里都是香的，一年四季甭管阴晴，屋里老是香风飘飘，那是木头的香味啊。承德避暑山庄有一座楠木殿，据说就这楠木殿，夏日凉风吹至的时候，游人都会感觉到沁人心脾，有一份清凉暗香。紫檀木跟楠木这两种木质进行对比，那价值啊差远了。紫檀多贵啊，到现在紫檀木这么缺乏，是不是那陈后主都给霍霍光了？那有待专家去考证了。反正陈后主的一系列宫阁建筑里边的紫檀沉香豪华奢侈等等吧，后人只能闭着眼睛琢磨呢，是无法再看见了。而且这些建筑周边的配套也没有忽视美的存在，其下基石为山，你看楼旁边有那假山，山边引水为池， 只以其树，不是指那窜天羊傻呵呵愣在那往上窜，不是那个，这树得长得奇形怪状，有一种古怪之美。其间杂以花药啊，再种点别的好看的植物，堂皇富贵的园林池苑足以应衬这句话，此景只应天上有了，人间哪处再相寻呢。说完了陈后主的豪华建设，就该说他吟诗作赋了。这文人吟诗作赋，您看他都习惯摇头晃脑，为什么？构思，你把他捆住了就坏了。而且光自己一个人摇还不行，得旁边有能聊得来的，尤其是那种酸门假醋的文人，这人越多，他觉得这创作思路越能清晰。哎，大伙跟着一块儿互相这么一吹捧拍案叫绝，这么一附和，嗯，他觉得过瘾。这陈后主虽不属于酸门假醋吧，但是他旁边是也不缺少那狐朋狗友，都是那些善于诗文的酒友，主要是捧陈后主的，反正都是陈后主买单呢。大伙跟着白吃白喝白玩，拿着高薪说两句爱听话，这谁不乐意办呢？如果这一帮子仅仅是这样的轻薄文人蹭点吃喝骗俩钱，喝点便宜酒说两句歪诗，这也倒罢了，没有多大祸害。偏偏这些狐情狗友之中，好些自以为是的文人，他们自以为文武全才，举朝莫及呀，自己感觉特别好。那位说是不是喝酒喝的，酒醒了他也这样。有几位没事就跟这陈后主做完诗谈国政，跟陈后主讲什么呀，说外镇诸武将行伍出身，匹夫之勇啊，哪里有什么深谋远虑啊，那些人光能打杀砍什么也不懂，不如我好吗？有这么憨皮赖脸自我愣推荐的吗？陈后主还真就信。是啊，跟他们在一起呀，还朕也寡言呐，我怎么跟他没话呀。这样一来，只要这些边关守将稍稍有点小过错，陈后主就会因为成见而重加责罚，一严重不至于掉脑袋，最起码夺兵权呢。那夺了兵权，边关这些大将士兵们倒听谁的呀？不要紧的，换俩酸门假醋去啊，有这么一帮外行到那去领导军队，你想这南陈的边防他能好得了吗？由是文武解体呀，武将都换了，朝中的文官更别提了，凡是有点小毛病的，包括写个奏折有俩错别字儿，这陈后主就特别的皱眉。为什么？他认字儿比别人多呀，这什么文化呀，这还敢写奏章啊，免官吗？这不越喝越糊涂吗？文官武官渐渐对朝廷都生出了怨恨，陈后主还在那吃喝玩乐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跟以往的那些荒暴君王的荒淫奢侈还略有区别，就是陈后主这诗文功底呀，还真是很高，文学修养非常人可比。别的甭说，一提起陈后主的诗，就得提那玉树后庭花呀。玉树后庭花写的是美人，但是构思整个全局的的确确堪用精巧二字。诗中写立与芳林对高阁，新装艳致本倾城，应户凝胶乍不尽，初为寒态笑相迎，妖姬脸似花寒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啊。写什么意思呀？那高级别墅后宫不是装修完盖好了吗？要选美呀，你看看这些美人，甭管是应户凝胶乍不尽，是不好意思进来，但是连在外边是一片光亮，还是进来以后再出来，有点屋里往外边这么一迈步，初为寒态笑相迎，这种光亮都是因为新装艳致啊，原本每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容貌， 那这些人的光彩使得后宫庭院异彩飞霞呀。诗句是脱俗的，但这诗格是推俗了。除了写美人，陈后主可能别的东西也缺乏灵感了。此外，这陈后主啊，有时候也写点歪诗。有一次，陈后主跟他的结发妻子孤苦伶仃的沈皇后又见着面呢。怎么还有一次才见着面？合着平日不见呢？好嘛，这对夫妻关系之冷淡，那简直是一年半载才见那么一面。偶尔去看吧，陈后主也不在那住，我坐那儿，这毕竟是一国之母啊，这国母你总得照顾照顾，说会儿话，喝会儿茶，天一晚回见吧。您陈后主就奔那三个仙阁去了，那还有好多仙女儿等着呢，他哪有功夫跟沈后这儿待着呀。皇后又不能争宠，不争宠心里边又嫉妒，所以对着陈后主就十分冷淡。史书说陈后主每到皇后的住处是暂入即还呐，待一会儿就走。沈皇后这个人虽然贤惠，也知道忍耐，但是这个心里这个滋味难免表情上就带出来，说笑若春花，没那功夫。他不是刘备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沈皇后每每起身黯然相送，也从不说那软和话，那你别走了，今日你就住这儿，咱们夫妻聊聊，没这话，绝不相留。陈后主还纳闷，你怎么也不留我呀？啊，有时候半开玩笑，怎么皇后就不愿意朕住在这儿吗？沈后就跟哑巴一样，根本就不吭声。陈叔宝为此也大发诗兴，告别皇后回去之后，自个儿还写了首诗，就那歪诗啊，您听那题目叫《戏赠沈后》，游戏之戏，赠给自己的夫人，留人不留人，不留人亦去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您说这皇帝这不成心欺负老实人吗？陈后主就这脾气，除了一小部分精力气气沈皇后之外，大部分时间都跟那美人待着。应该说他不理朝政，只顾酒色荒淫，使得上下皆怨呢。这会儿人家隋文帝杨坚已经坐稳了皇位了，全部精力集中起来，就剩这南朝了。偏赶这时候，公元585年，后梁国的国主萧悝病死了。后梁国就是当年那萧察建立的梁国，就给了一个小城池，300多户户口，那也算一国呀。为什么称后梁呢？南梁已经灭亡了，这延续一脉。这会儿萧察已经死了，萧悝就是萧察的儿子。萧悝一病死，这国土怎么办呢？国土有多大呀？就江陵那一个城池，就这一座城也算国呀，嗨，那就是一个称呼而已呀。那么江陵一直是西魏北周，现在是隋的附庸城，这个政权也是附庸政权。萧悝一死，他的儿子萧从继位。隋文帝杨坚对这新君萧从有点不放心，为什么？在伐陈之前可不能再有别的地方闹乱子了，不可分心呐。正因为对这萧从不放心，所以杨坚下一道旨意征萧从入朝长安，实际就是拿他做人质，你到这儿待着我就放心了。那么江陵城怎么办呢？派大将崔洪度带兵戍守江陵。后梁国的国王走了，他叔叔不干了，萧从的叔父叫萧炎呢。萧炎害怕隋军吞并了江陵城，把这国家少得可怜的剩余军队再都并过去，与其那样还不如投降陈朝了。萧炎率领江陵城内后梁文武百官以及百姓有10多万人吧，叛隋而投陈。隋文帝趁此机会 把后梁国就给灭了，没这政权了，废了。那这会儿在长安的萧从呢，倒没有受到牵连，萧从被封为上柱国，赠爵举公，公侯伯子男，他占一公爵，这也不是皇帝了。别说，倒是得了一个足吃足喝，没有受到征讨。反过来，他的叔叔带着人马不是找这陈国来了吗？隋文帝是拍案而起呀，实际心里边都乐开花了。怎么呢？这眼看要南征了，攻打江南正找不着借口呢，我的蜀国奔你了，你就敢接纳？你这不找抽吗？这算找着出师理由了。其实陈后主也是一个不精于治国的糊涂君王，这会儿投靠你也不能要啊。此刻后梁来投，对陈国简直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坏事情。陈叔宝也知道天下统一不是自己的能力，现在老百姓有传闻说胡开天下平，陈后主就腻歪这句话。为什么呢？天下平是天下统一，我又不是统一之君，那就得是杨坚了。什么叫胡开天下平呢？陈朝的钱塘县临平湖一直有水草淤塞，这块变成死水了，水路不通畅，最近这不是也没人去清淤，这湖水自然通畅自如了，湖水自开，天下这不就快平了吗？把陈后主吓坏了，赶忙到佛寺寄身为奴。好，他又来一个舍身，舍身佛寺，这是重演梁武帝当年舍身同泰寺那套把戏，也不知道是欺骗百姓啊还是欺骗自己，本身这国库就空虚了，大伙又得凑钱把他从那佛院中里边买回来。有人上表劝这陈后主，你得赶快准备作战了。可陈后主啊，还跟自己旁边讴歌他的那些文人们，那帮狐朋狗友商量国家大政呢，做完两首诗，写完两篇赋，他跟他们讨教高招。您琢磨的能有什么好招啊？公元588年4月，隋文帝下诏伐陈呢，诏书里隶属了陈叔宝的罪恶，一共给列了20恶呀，有20条罪状，倒都是挺精确的。人家隋文帝早已准备充分，诸将安排妥当，就在588年冬天，以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、清河王杨素为行军元帅，共九大总管。隋朝这总管就是以前那大将军的职务，合兵一共是518000多人呢。杨广就后来那隋炀帝作为名义上的伐陈总都督，总司令是他，兵分八路，是八路并进，东接沧海，西据巴蜀，旌旗周集，横干数千里，以席卷之势是大举伐陈。由于当初晋朝那位著名的占卜人士郭璞先生有个预言，郭璞说过什么呀？说江东分王300年复与中国和呀，就说东晋政权开始往后有300年的分裂，300年以后南北就得统一了。这位大预言家因为他生前说的话都应验了，就差这一条了，大伙都相信。隋军广为这么一宣传，在心理上更有必胜把握了。隋朝上下从帝王到兵卒文武百官都怀必克之信心呐。陈后主听完这句话还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呐，什么300年赋予中国和呀，王气在此自有天佑，骑兵三来，周师两至，无不摧败，老天爷保护我们南陈呐。想当年北齐罚我3次不都打败了吗？北周罚2次也都没讨的便宜，你现在隋朝有何本领？隋军此行无有作为。旁边这帮群小一块呜哇嘿，还给喊好呢。对对对，陛下，长江天堑自古以来是阻隔南北呀，今日鲁军岂能飞渡？鲁 俘虏之奴，这是对隋朝军队的蔑称。有几位还引经据典呢，想当年曹孟德赤壁大战，带北方兵想一统江南，那不失败了吗？前秦苻坚率领100万人马淝水大败，这好像昨日之事啊。陛下不必担惊，有长江在，有诸军将领全力抵抗，隋军必退啊。哪还有什么诸军将领能全力抵抗啊，都被换成那帮酸门假醋的军事外行了。陈国的边防不堪一击，可是这帮朝中的小人佞臣们是你一言我一语就不让这话茬落地上，现在大敌将至，他们这么一吹捧居然把后主给说乐了，马上吩咐摆酒奏乐起舞，好，这就开吃开喝，该听该唱了。公元589年正月十五，这年是隋文帝开皇9年，隋朝大军对陈国的都城建康形成合围之势，城里城外陈国人无不惊骇，好些人早看明白大势所趋了，纷纷投降。当时建康城内还有10几万人马呢，但是陈后主他不懂指挥啊，这会儿你倒想着是怎么个分兵布阵抵御强敌呀、啊、现在陈后主为日夜啼哭啊，天不天没黑没白就在这哭呢，您说这皇帝还能有什么出息啊。文武失和已久，有几位忠良武将也给他出主意，架不住他不听，最后挤了那位老将军人约，大手一挥呀、啊、告诉手下兵丁，老夫都投降了，你们还不跟着我走，在这等死吗？这老将军的威望多大呀，率领人马投靠了隋朝的大将军韩擒虎，人家归顺了。陈后主召集百官，一看来了有18个，这百官都招不齐了。哎呀，隋兵4面8方奔皇宫而来，主卿有何高论呢？没人吭声。再一看，哟，连平时接下句溜须拍马的那帮文人都找不着了。陈后主哇的一声坐在那龙座上又哭了，哭着哭着旁边小太监劝他，陛下不能在这干嚎了，咱们得跑啊，跟着一帮宫中的侍者他往那景阳殿跑。为什么？听着的杀声已经到了耳边，隋朝的兵丁已经冲入宫中了。您看他平时喝酒作诗行，平时陈后主不善于跳舞，没有什么体力锻炼，跑了没多远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，噌噌噌他就奔那井边了，干嘛？他要投井。哎呦，这宫女太监呼啦一下把这井就给盖上了，陛下万万不可寻短见呐。总而言之吧，又哭着劝着拿身体挡井的，有一帮过来抱着陈后主的，陈后主跟疯了一样，奴才们你们都给我躲开，他连拉带拽连喊带骂把众人扒开。这位陈后主也不打哪来了一股男儿豪情啊，视死如归精神是猛然间冲撞顶梁，他两脚这么一点地，身子往起一起，头重下不懂投井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